周勃，沛人，其先卷人也，喜沛。伯以之伯屈为生，常以吹箫几丧事，才官隐强。高祖为沛公初起，伯以中捐从公胡陵，下防御。防御反与战，却敌，攻封，击秦军荡东，还军留及萧，复攻荡破之，下夏邑先登，自绝五大夫，攻蒙于取之，击章邯车骑殿，略定魏地，攻元妻东昏，以往至利取之，攻聂桑先登，击秦军阿下破之，追至濮阳，下齐城，攻都官定陶，袭取渊渠，得善府令。夜袭取临济，攻寿张，以前置卷破李由雍丘下，攻开封，先至城下为多。后章邯破项梁，沛公与项羽引兵东如荡，自出起沛还至荡，一岁二月。楚怀王封沛公号武安侯，为荡郡长。沛公拜伯为襄肥令，从沛公定魏地，攻东郡尉于成武，破之。攻长社先登，攻颍阳勾市，绝河津，击赵奔军师北，南攻南阳守矣，破武关姚关，攻秦军于蓝田，至咸阳灭秦。项羽至，以沛公为汉王，汉王赐伯爵为威武侯，从入汉中，拜为将军，还定三秦，赐十邑怀德，攻怀里好治，罪北击赵奔内史宝于咸阳，罪北救妻，击张平姚昂军，西定迁，还夏梅平阳，为章邯废丘，破之，西击义己军，破之，攻上归，东守姚关，击项籍，攻屈域，罪还守敖仓，追及，及已死，因东定楚地泗水东海郡，凡得二十二县，还守洛阳、溧阳，赐与颍阴侯共食钟离，以将军从高祖及燕王臧荼，破之邑下，所将卒当驰道为多，赐爵列侯，剖腹世世不绝，食将八千二百八十户，以将军从高帝及韩王信于代，降下霍人，以前置五泉击胡骑，破之五泉北，转攻韩信军同堤，破之，还降太原六城，击韩信胡骑晋阳下，破之，下晋阳，后击韩信军于沙石，破之，追北八十里，桓公楼烦三城，因击胡骑平城下，所将卒当驰道为多，伯亲为太尉，击陈豨，屠马邑，所将卒斩西将军圣马将，转击韩信、陈豨、赵立军于楼烦，破之，得西将宋罪，雁门守混， 因转攻得云中守宿，丞相姬翼、将军伯定雁门郡17县，云中郡12县，因腹肌西灵丘破之，斩西丞相程纵、将军陈武、都尉高义定代郡9县。燕王卢绾反，伯以相国代樊哙将，击夏冀，德绾大将抵，丞相偃守行，太尉若、御史大夫师徒浑都，破宛军上兰，后击宛军祖阳，追至长城，定上谷12县，右北平16县，辽东29县，渔阳22县，最从高地得相国1人，丞相2人，将军2000石各3人，别破军2，下城3，定郡5，县79，得丞相大将各1人。伯为人木匠敦厚，高帝以为可主大事。伯不好文学，每召诸生税事，东向作则之，促为我语，其垂少闻如此。伯既定燕而归，高帝已崩矣，以列侯是惠帝。惠帝6年，至太尉官，以伯为太尉。10年，高后崩，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，吕产以吕王为相国，秉权，欲威刘氏。伯与丞相平、朱虚侯张共诛诸吕，与在高后继。于是阴谋以为少帝及济川、淮阳、衡山王皆非惠帝子，吕太后以计诈名他人子，杀其母，养之后宫，令孝惠子之，立以为后，用强吕氏。今已灭诸吕，少帝及长用事，无属无类矣，不如是诸侯贤者立之。遂迎立代王，是为孝文皇帝。东穆侯兴居，朱虚侯张帝也，曰：主诸吕，臣无功，请得除功。乃与太仆汝因腾公入宫。腾公前谓少帝曰：足下非刘氏，不当立。乃故挥左右执戟，皆扑兵罢，有数人不肯去。患者令张氏预告，亦去。腾公召剩余车载少帝出，少帝曰：欲持我安之乎？腾公曰：就设少府。乃奉天子法驾，迎皇帝代邸，报曰：公仅除，皇帝入未央宫。有业者10人持戟未端门，曰：天子在也，足下何为者？不得入。太尉往谕，乃引兵去。皇帝遂入。是夜，有司分部诸济川、淮阳、常山王及少帝于邸。文帝即位，以伯为右丞相，赐金5000斤，邑1000户。居10余月，人或说伯曰：君既诛诸吕，立代王，威震天下，而君受厚赏，处尊位以宴之， 则祸及身矣。伯惧亦自危，乃谢请归相印，上许之。遂于陈丞相平卒，上复用伯为相。十余月，上曰：前日吴赵列侯救国，或颇未能行，丞相朕所重，其为朕率列侯之国，乃免相救国。遂于每河东守卫行县至将，将侯伯自谓孔朱，常披甲，领家人持兵以见。其后人有上书告伯欲反，下廷尉逮捕伯治之，伯恐不知至此，力稍侵辱之。伯以千金与玉立，玉立乃书独备视之，曰：以公主为证。公主者，孝文帝女也。伯太子胜之上之，故玉立交引为证。初，伯之一封，尽以与伯昭，即系及。伯昭未言伯太后，太后亦以为无反事。文帝朝，太后以茂序抵文帝，曰：将侯晚皇帝喜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故欲反也。文帝既见伯欲辞，乃谢曰：立方宴而出之。于是时使持节射伯，复决议。伯既出，曰：吾常将百万军，安知玉立之贵也。伯复救国。孝文十一年薨，谥曰武侯，子胜之嗣，上公主不相重，作杀人，死，国绝。一年，文帝乃择伯子贤者，河内太守亚夫，复为侯。